我若是不把那 好，谢谢谢谢胡敏玲老师的精彩表演，谢谢谢谢。大家看到舞台上这个着装统一的这八位呢，都是胡敏玲老师的徒弟啊。我们再次谢谢胡老师的精彩表演，也谢谢这八位学生，谢谢。好，谢谢谢谢。八束鲜花代表了八份心意啊，谢谢胡老师。胡老师接下来还要赶妆，好，谢谢胡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呢，胡敏玲老师的这八位弟子将联合起来为大家演唱常香玉常派的代表剧目《红白花》，也就是《口红》《白蛇传》还有《花木兰》的精彩片段，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生财树，芝麻他家。 婚姻就毁你前言。 相思成疾病，病情如线虫。